Syllables of Japanese, Row 9. Na, ni, nu, ne, no, nya, nyu, nyo. Practice 9. Naka, kinu, tenugui.猫、お金、その、何、二階、にゃお、牛乳、入場、尿後。